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要讲解雅思的听力练习，我们的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a conversation between probably a teacher and a student talking about their internshipplacement. 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一段呢，是两个人在谈论实习的这个经历。那么实习呢叫 internship， 那 placement 又是什么呢？就是给你分配的你找的这个实习单位，这个动作它的名词叫 placement， 就等于你把这个学生放到那个岗位上，所以呢它的动作是 place 啊，那这个整个的行动的名词形式是 placement。好，那我们先看一下生词。第一个 photographer， photographer 这个词呢，按说呢，如果是阅读大家肯定是认识的，就是摄影师，因为它和 photograph 和 photography 都是一个词根系列的。但是为什么要单独把它拿出来呢？因为这个单词好多人重音是不对的， photographer 它的重音在 t 第二个音节上面，那么 photograph重音在第一个音节 fo 上面，所以呢这个词一干扰呢，老有人觉得哎，这个摄影师不会念成 photographer 吧，不对，是 photographer。 好，那么 photograph 照片摄影名词，也是重音在第一个音节 fo 啊，但是 photographer 涛是那个重音。下面一个词是 extentextent 这个词呢，你查音标它也会把这个 t 这个音标成清辅音，但是咱们都知道有一个规则，就是清辅音后面的重读音节就要发成浊化。 extent 这个词呢，它因为是在清辅音 x 这个嘶后面重读，所以呢它浊化成的，所以读音呢是 extent 啊，是把它读成了的， 没错， 浊化了啊， 所以你要念成 extent那就又不对了， 听不懂哈， 没错。 您让我发 extent， 我还觉得别扭呢。 没错， 因为之所以它会浊化，是因为前面是思， 哎，清辅音， 人家读得顺一些，哎， 对 ，extent。 通常我们直接在 s 字母后面的这些音呢，大家都比较警觉。比如说 student， 你不会念成 student， 但是前面如果是 ex 开始的这个拼写，就容易放松警惕啊。还有那个 dis。开始的，比如说 discuss 还是 discuss， 好多人又弄不明白了啊！现在你就清楚了 ，discuss 重读在清辅音后面的重读都要浊化。好 ，extent 这个词的发音注意到之后呢，它是范围的意思。 嗯， 再往下一个词是 overall 呢，它是一个组合在一起的 ，over 和 all 放在一起，有同学念成 overall， 那不对，是 overall 啊，它要连在一起读，所以 R 结尾的词加元音开头的这种连读是 raw 啊，所以你会听到 overall 是全部的、总的这个意思，形容词。好，再往下呢是 minutes 就是分钟呗，是不是？大家都很清楚这个 minutes 不是什么难词，但是 minutes 有一个含义叫会议记录。就比如说在开会的时候有一个人专门记张三说什么李四说什么，那么这个人呢就是 taking meeting minutes 啊， taking meeting minutes， meeting minutes 会议记录。好，再往下呢是brochure 啊 ，brochure 这个词呢是 b r o c h u r e c h 发诗的音，所以念成 brochure 小册子、说明书、产品宣传册都是 brochure。好，再往下是 occupational 形容词，职业的啊，这个很好理解，因为它的名词就是 occupation。职业的意思，比如说你是干什么职业的呀 ？I am a teacher. My occupation is teacher. 那么在这个正式的文体里边，文件里边用 occupational。比如说在课文中，他提到了是 occupational psychology， 就是职业方面的心理学和职业相关的心理学方面的应用啊 ，occupational psychology。好，那我要说职业病。也可以用 occupational disease 都可以。好，再往下一个单词，也是因为发音的变化，它完全是有另外一个意思。比如说这个词呢 ，produce， 它的动词就是 produce， 生产，而 produce 就是农副产品的意思。 哦，当它作为名词的时候，它的重音放在了前面， 对， 所以叫做 produce。 没错，如果你去超市，在国外。超市里面买东西，你要买芹菜或者大白菜，那你问店员在哪里，然后他就会说It's in the produce section， 在 produce 的那一个部分货物的区域，你能找到大白菜啊，所以 produce 农副产品。好，那么生词呢，咱们今天就先预习到这儿，下面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录音，看看两位同学所讨论关于实习的经验。 好的。 Today we're going to look at an important area of science, namely nanotechnology. So, what is it? Nano means tiny, so it'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on the scale of atoms and molecules. The idea is that by controlling and rearranging atoms, you can literally create anything. However, as we'll see,The science of the small has some big implications, affecting us in many ways. There's no doubt that nanotechnology promises so much for civilization. However, all new technologies have their teething problems. And with nanotechnology, society often gets the wrong idea about its capabilities. Numerous science fiction books and movies have raised people's fears about nanotechnology.With scenarios such as inserting little nanorobots into your body that monitor everything you do without you realizing it, or self-replicating nanorobots that eventually take over the world. So, how do we safeguard such a potentially powerful technology? Some scientists recommend that nanoparticles be treated as new chemicals, with separate safety tests and clear labeling.They believe that greater care should also be taken with nanoparticles in laboratories and factories. Others have called for a withdrawal of new nanoproducts, such as cosmetics, and a temporary halt to many kinds of nanotech research. But as far as I'm concerned, there's a need to plow ahead with the discoveries and applications of nanotechnology.I really believe that most scientists would welcome a way to guard against unethical uses of such technology. We can't go around thinking that all innovation is bad, all advancement is bad. As with the debate about any new technology, it is how you use it that's important. So, let's look at some of its possible uses. 好的，那我们这边录音听完了以后呢，我们来看看录音中每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咱们耐心点，一句一句的来看。啊，第一句话是 ，Hi Laura, could you spare a few minutes to talk about the work placement you did last summer？ 哎，说 Laura 你好啊，能不能抽几分钟时间跟我讲一讲去年暑期的实习？啊，这里边呢 ，spare a few minutes，spare 就是空出来。就是留出来一些时间，它是空余的意思，余是个动词，所以呢这个 spare time 作为一个形容词的位置，修饰 time 就是留出来的时间，就 直接说成是闲暇时间。好 ,to spare a few minutes, 抽几分钟的时间给我们讲一下这个 placement, 去年做的这个暑期。I'm thinking of doing one myself, 我自己也在想着考虑着当一个实习生。然后呢这个女生很乐意啊 ,Hi Tim, sure, 说 Tim, 当然可以了。Didn't you do yours at the environmental services company? 你是不是在这个环境服务公司实习的呀 ?That's right. It's only a very small company, and they needed someone to produce a company brochure. 这个没错啊。这公司呢比较小，他们当时是需要这个制作公司的宣传册。Produce, 这个是动词，是制作的意思。And I wanted to get some business experience because I'm interested in a career in occupational psychology in a business environment. 我当时呢就想，有一些个在公司的商务的经验，因为我这个职业方面的兴趣就是职业心理学相关，所以呢，我这个职业心理学呢肯定就要在一个商务的环境中。 It was good because I had overal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project. 这个经验呢还是非常好的，因为我对这个做宣传册的项目是全权负责。Overall responsibility 就是总体要负责。 What kind of skills do you think you developed on the placement? 那你在这个实习经历中你长了什么技能呢？这个通过这次实习有什么能力上的收获呢 ？I mean, apart from the ones you already had, 除了你本身就具备的那些能力之外，有什么新的技能呢 ？Did you have to do all the artwork for the brochure, the layout, and everything? 你当时是宣传册的这个艺术方面的工作，还有整个页面布局等等，事无巨细。你都要自己去做吗 ?We hired the services of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for that. 其实我们当时是雇了一个专业的摄影师。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就是职业干这个的专业摄影师。跟他对应的是什么呢叫做 amateur, 比如说 amateur photographer, 业余摄影师。这个 amateur,就是跟 professional 对应的 Amateur 你知道我是怎么记得吗 嗯， 它其实是业余的不是那么专业的嘛 嗯， 我小时候学英语的时候我们老师跟我们说就把这个记成矮模特、 哦、 Amateur 就是矮模特、哎、 就是说您想当一模特吧个儿还不够高所以您就变成业余模特了 对你不够专业对、 嗯、 Amateur 就是矮模特 好不错这个记单词呢其实每个人用不同的方式去联想到你自己能够很快想起来的这个现象就可以了没有人问您是怎么记的只是你自己心中会会心一笑。好那么接下来呢他说我们雇的这个专业摄影师来做这些个所有和设计啊艺术啊相关的这些工作。I did have to use my IT skills to a certain extent because I cut and pasted text from marketing leaflets. But that didn't involve anything I hadn't done before.好，所以我当时确实用上了我的这个 IT 技能。I did have to use, 这里边的 did 就是表示强调。那么它呢，把这个动词的时态已经展现出来了，所以是一般过去时。那么它的正式的这个动词就变为动词原形。如果没有这个 did 去强调的话，它就是 I had to use my IT skills。有了这个 did 那这个 have to 就恢复成原形了所以 I did have to use my IT skills 就是说我确实用到了我的 IT 技能然后呢他又加了一个 to a certain extent 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说某种范围上来说大家可以把这个呢作为一个固定的词组去记 to some extent or to a certain extent就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哈， 对比如说咱们造一个句子吧某种程度上来说找工作就如同找对象就如同找个女朋友 哎呦说明挺难的哈 符合这符合那是吧你还得要符合兴趣你还得要符合挣钱他还得符合你 So to some extent, looking for a job is like looking for a girlfriend. 没错、所以这个就是某种程度上说、to some extent.、再来呢，我喜欢这个运动，而只是某种程度上来说喜欢、并不是全身心的百分百。那我就可以说 to a certain extent, I enjoy exercising.、这就是有一个折扣。好，然后呢他怎么去用了他的 IT 技能呢？ Cut and paste 就是剪切与粘贴。剪贴的内容是什么呢？ Text from marketing leaflets 是从市场推广的彩页上把这个文字的部分剪切和粘贴。好， But that didn't involve anything I hadn't done before. 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说但是这个工作呢不牵扯我之前没有做过的事儿。换句话说这个事儿我以前就做过，是吧？没有超出我以前所做的事情的范围啊。Involve 就是涉及的意思啊，这个不涉及我之前没做过的事儿啊。你看，这是两个否定，也就是这个所涉及的都是我以前做过的。那可以说呢，他这个技能呢，没有谈到学习什么新的技能，是吧？这个 placement。那接下来呢，他说 Do you think you got any better at managing your time and prioritizing things? 好，那这个 team 又问了，说你觉得在管理时间和分清楚事情轻重缓急这个先后次序方面你是不是有提高呢？这个 prioritize 是个动词，咱们比较熟悉的是名词形式 priority，就是优先处理的事件。 prioritize 呢就是排优先性，也就是在管理时间和分清楚事情轻重缓急这一方面有没有改善。 You always used to say you had trouble with that、你以前呢常常说你在这一块儿其实总是遇到问题、总是不顺。 Oh definitely、确实是有改进。 There was so much pressure to meetThe project deadline. 好，赶在项目截止日期之前完工，这个压力非常大。 And I also got better at explaining things and asserting my opinions. 我在解释事情和发表我自己的意见方面也更有进步了。 Get better. 好，他那个 explaining things 其实就是沟通的技巧。他能够把事情解释清楚，对吧？你要让人家选哪个画面，要拍成什么样，你就是意图要跟人家沟通清楚。Assert my opinions. Assert, A-S-S-E-R-T, 就是表示，坚定的表示。Assert my opinion, 要坚定的表达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Because I had to have weekly consultations with the marketing manager and give him a progress report.因为呢我当时必须每周都要和市场部的经理进行讨论 consult with someone 就是和谁一起讨论的意思， consult 也有咨询的意思，所以他需要问，需要请教这个市场推广部门的经理，因为他要做的就是宣传册，所以肯定作为实习生来讲你要跟市场推广营销的经理要多多的去沟通。Consult with the marketing manager and give him a progress report. 你要给他做一个进展汇报，而且是 weekly, 周汇报。It sounds as if you got a lot out of it then. 那这么一说的话，听起来你收获还是很多的哟。 Absolutely, it was really worthwhile. But you know, the company benefited too. 绝对的，这是肯定的了。所以这个实习呢是很值得的，但是呢你也知道公司也会从实习生上呢也会获得好处啊、那显而易见都是他，你不说你也知道，是一个公司去用实习生好处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他在人力资源上，对吧，他可以省点钱，那实习生嘛便宜劳动力。那么第二呢，年轻人嘛他就是比较听话，是吧，而且比较愿意好好的去表现，所以他不像那种工作一段的时间人就比较油滑，是吧？你说的时候，哎，我说行行行，等你要交活的时候说，哎呦，我没弄完， 对吧？所以呢，年轻人有这个好处啊。所以他说呢，公司呢其实用实习生也是很划算的咯，也有好处。Yes, they must have done. 啊，说那肯定了。这个 must have done, 这个 done 代表哪个动词呢？ 就是代表前面那句话 ,the company benefited too. 这个 benefit, 没错啊，就是说 the companies must have benefited it. After all, if they'd used a professional advertising agency to produce their, brochure, instead of doing it in-house, presumably, they'd have to pay a lot more. 啊，他说毕竟呢，如果他们去选一个专业的广告公司来去制作宣传册，而不是说就是在单位内部 in-house, in 加一个横线 house, 啊 ,in-house 就是在公司内部。那么肯定呢就会贵的很多咯，啊这个成本就会上去，就必须你得给人家广告公司付钱啊。那么这个 in-house 可以怎么用呢？你比如说如果这一个公司好多人去频繁的出差的话，It may be beneficial for such a company to use a travel agency in-house. 那就直接把旅行社的这个调度员也好，服务的人员请到公司的办公地址内部啊，让他就在办公地址办公，这样可以随时的处理差旅的各项预定。这就是 in-house, 就是在公司内部的意思。啊，那他说你要是去雇外面的广告公司，那就不如在公司内部要省钱咯。Oh yes, I worked it out. 啊，我算过。啊，这个 work something out 有计算的意思。他算过了，是吧？到底能怎么省钱 ?Even though we did everything on site. 说呢 ,it would have been 250% more. 那如果是用外面的广告公司，那就会多花250%的钱。250% more, 就是要多花250%的钱，也就是要贵多少呢？要贵2.5倍。And I thought the end result was good, even though we did everything on site. 虽然我们所有的东西呢，都是在这个办公地址上面，就是现场做的。这个 on site 就是指在现场。 嗯 ，site 是 site 啊。 没错。啊，但是呢，整个的这个宣传册的结果是非常好的，啊，最终的结果不错，也没有雇外面的人嘛。The company has quite a powerful computer, 啊，这个公司的电脑十分之强大，它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电脑。And I managed to borrow some scanning software from the university. 好，我还呢，从学校里想了一些办法，借了一些扫描的软件。Manage to do something, 就是想方设法做成一件事情。比如说 ,I managed to come on time despite the heavy traffic. 尽管这个路面非常拥堵，我还是排除万难准时准点到达。这个就是 manage to 的含义。接下来呢，他说 ,the new brochure looks really professional. 新的这个小册子呢看起来非常专业 ,it enhances the image of the company straight away, 立刻就让公司的形象大幅提升得到促进。So in the long run, it should help them to attract clients. 长期来讲呢，有这个册子一定能帮助他们吸引到许多的客户 ,and improve their sales figures, 并且呢能够改善他们的销售数额咯。That's the idea. Yeah, 是这样的，没错。好，那我们这个分段讲解呢就完成了。现在咱们再听一遍录音。 Today, we're going to look at an important area of science, namely nanotechnology. So, what is it? Nano means tiny, so it'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on the scale of atoms and molecules. The idea is that by controlling and rearranging atoms, you can literally create anything. However, as we'll see,The science of the small has some big implications, affecting us in many ways. There's no doubt that nanotechnology promises so much for civilization. However, all new technologies have their teething problems. And with nanotechnology, society often gets the wrong idea about its capabilities. Numerous science fiction books and movies have raised people's fears about nanotechnology.